是九里列把西东，左边金樽，右边玉器，梅花鹿与仙毫。 那么接下来给您演唱琴挑的片段。 Thank you.

心田。 教训，常言道，多难 兴邦要谨记在心间，越王说二卿所奏，动开茅塞看得远见得宽，可算得目不沉重发人忙，行我要立行在今天。越王临朝后急忙纸船柴草和谷胆火速备齐全，柴草铺在地誓言，有事从听罢领旨，哪敢怠慢，不多一时准备齐全。越王说从此后羊羔美酒一改免，山珍海味不要往上端，每日三餐常常苦胆胆色飘萍，我的心已安，到夜晚撤去被褥和铺垫，我要在柴草之上和一耳眠，有事从不见情中意透骨。